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啊怎么办？你把你的手机充电就好了。当你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打电话给师母说师母怎么办，你就把你的车子开到加油站去加油就行了。所以我们对日常生活能源需求，怎么样去供应我们能源的需要，我们都很知道怎么做。所以好像在这个方面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甚至我们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只在这个方面啊有知道怎么做，那对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只看到今生，只看到物质能源缺乏怎么样去供应的问题啊。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注意我们身体的保健，所以我们知道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应该怎么样运动，应该怎么样调养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能够保持健康。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常常收到一些朋友们啊发给你的电邮，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要怎么样维持一个规律的生活作息，使你的身体可以得到健康。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收到这样的文章，也会把它转到我们啊所关心的朋友家人那里去。可是我想请问大家，有多少时候你注意到你的属灵上面能力不足的问题，能源缺乏的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在灵里有些时候枯干，在生活当中遵行上帝的旨意是缺乏能力的？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注意有没有像我们注意到手机没电，比如说手机打开啊没电了，知道要充电了，或者是说今天开车出去发现没有油了，赶快要去加油？我们对我们属灵上面能源的缺乏的这种敏感度，有没有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对于缺乏能源的这种敏感度一样？我请问大家，你最近一次收到弟兄姐妹发给你的文章，讲到怎么样注重灵性的健康，怎么样在灵里得力的文章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像你收到弟兄姐妹发给你怎么样保持身体健康的邮件多？我不是说保持身体健康不好，很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要保养顾惜，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我们好像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注意到我们身体，很少注意到我们的灵性？刚才讲到说，如果你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或者你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我相信我们都一定会赶快去跟去见医生，请他帮我们查一查什么问题。可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竟然没有发觉，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怪不得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家里面还是吵吵闹闹的，信主以前怎么吵吵闹闹，信主以后照样吵吵闹闹。我们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上面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我们对为什么我们对属灵事物的关注跟敏感比不上我们对日常生活事物的关注跟敏感呢？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重心，我们生命的焦点都是在今生物质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属灵的眼光是昏暗不明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所追求这些物质享受，我们也追求，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或者不注重这些属灵领域的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看不到，或者我们同样不注意。所以世人看重的我们也看重，世人看不见的不看重的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看重。那么这是一种偏差。那么对于这种偏差，圣经里面是怎么看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下一章主耶稣说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们都知道，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我们简单来讲，耶稣后来就讲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点出来，人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不是只在乎今生物质的享受。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有40昼夜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那么40天之后，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也饥饿，所以他在身体的需要上他是需要吃食物的。那么那个时候撒旦就在耶稣身体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他，要他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吃。从人身体的需要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的身体需要食物。可是主耶稣很不一样，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 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很感谢上帝的话语。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如果耶稣这样讲的话，我们信主之后糟糕了，不能吃食物，因为他说不靠食物嘛。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所以从这两节的经文很简短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的层次，物质的层次需要物质食物的供应，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灵性的层次，这个灵性的层次必须要靠着上帝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所以这里圣经指出来，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我们生命的重心，也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只是为了活着，我们有个更高的意义跟价值在里面。所以我们不但是要照顾到我们今生身体的需要，也要注意到我们灵性的需要。不但是要解决我们今生能源缺乏的问题，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在灵性上能力的问题。那你说我没有觉得灵性上有什么缺乏，我觉得我挺好的呀。你去很多问弟兄姐妹，请问你最近的，你觉得自己灵性的状况怎么样，他可能会觉得我觉得蛮好的呀，挺好的呀，没什么问题呀。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灵性上缺乏能力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灵性上有能源不足的问题呢？让我再回到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例子。请问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的手机需要充电呢？请问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的汽车需要加油呢？我想随着手机这个技术的进步，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一定有这个电力过低的一个警告装置，对不对？或者是闪灯，或者是有什么警告的装置出来。所以当你的电力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警告就出来了。同样你开车的时候，当你的油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警示灯就出来了。所以当这些警告灯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持续的去忽略它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的手机电力过低，它就会自动 shut down， 自动关闭。同样的，你的车开到最后完全没有油的时候，它就死在路边。即使你是一个进口的豪华车，即使你是可能 Highland Park 绝无仅有的几部车之一，你也开不动，因为整个能源用尽。所以不是车子的设计有什么问题，不是车子的功能有什么问题，而是它的功用没有发挥。所以当我们缺乏属灵能力的时候，我们在上帝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用。不是设计有问题，是缺乏能力。那么你会接着问说，那么请问上帝为我们设计，你说车子我懂啊，你说手机我懂，那么请问上帝设计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功用呢？比如说一个车子，它能够在瞬间多少时间之内能够加速到多快的速度，这个我们知道，设计的人他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放在里面。那请问上帝设计我们的时候，上帝为我们设计的功用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活出上帝为我们设计的生命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圣经，在以弗所书里面，下一章，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里面既然有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应该穿上新人，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样式。那么这个新的生活样式是跟我们信主以前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新的生活样式是什么呢？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包括真理，包括仁义，包括圣洁。所以就是说，我们凡事要行在真理的原则当中，凡事我们要按着上帝圣洁的原则来行事为人。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新生命，上帝再造我们的一个心意。所以如果你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要我们过一个新的生命，是有真理、仁义跟圣洁。那么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他这里讲到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招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如果你问 如果你去看上帝的创造，你去看创世第一章，虽然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整个创造的细节，可是创造的次序使我们看出来上帝是一个很有计划，是一个很按部就班。所以如果这个创造的次序把它颠倒过来的时候，就是一场灾难。如果是让我们来创造，也许我们第一天把人造出来了，这个人就死定了，因为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没有其他这些东西。所以上帝既然在创造的事情上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计划，上帝在拯救我们的事情上难道没有计划，难道是没有目的吗？这样你能相信吗？上帝是有计划的。我们从这段经文，上帝的计划很清楚，上帝对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有的人也许富有，有的人也许贫穷，有的人也许单身，有的人可以也许结婚，但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不变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不是像一些人所误解的，上帝只是要救一些人上天堂，免得受地狱的刑罚。那我们信主之后，反正已经信主了，爱不来聚，爱不爱读经，爱不爱祷告，爱不爱聚会，随便我们啊，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当你一面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要我们活出新人的样式，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可是另外一面你又看到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况，你把它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活出上帝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在执行上帝旨意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缺乏属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灵性当中是不是处于一种能源的危机，你就知道。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在实践实行上帝旨意的事情上缺乏能力，那怎么办呢？你说手机没有电，我知道怎么办，手机没有电插到电源上充电。你说车子没有油怎么办，我知道，开到加油站去加油。那么请问这个属灵的危机，属灵的能源危机，缺乏属灵的能源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下一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哎，主耶稣讲这句话很斩钉截铁的，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从圣经，或者是你从一般植物的这种了解，枝子本身并没有结果子的能力，对不对？枝子本身并不能结果子，枝子结果子需要养分，需要水分，这些养分水分是从树干来供应的。所以一个葡萄树能够结果子，葡萄枝子能够结果子，是基于这个葡萄树。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唯一圣洁公义良善的源头，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可能行出真正的圣洁公义。所以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够得救，唯有靠主耶稣的宝血。同样信主之后，我们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当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能源不足的问题。我想在夫妻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经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配偶可能会用一些不太客气或者不太礼貌的话来对我们做错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的指正。当这些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反应是怎么样。我想我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很自然的反应，我们很自然的血气反应就是打回去。既然你用不尊敬我的语气跟我讲话，我也不尊敬你，你用对我不礼貌的话，我就十倍不礼貌的话来回应你。如果你是对我吼，我就比你大声十倍吼回去。这个是 easy way， 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不需要人教我们就知道这样做。可是如果你要不发脾气，你要很温柔，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你需要的忍耐很大，你需要的节制很大。这种忍耐跟节制所需要这么大的能力，不是我们里面有的。所以我们常常选择容易的路，因为我就跟你大吵一架，我虽然很生气，可是我心里面的怒气发泄了，我有一种释放，觉得很舒服的感觉。虽然这样的一个 能量的释放可能对我的家庭造成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选择容易的道路，我们不选择依靠神的道路，依靠神太遥远了，我自己解决。同样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为自己找容易的解决，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说，哎，我对他的那个感觉，我当年对他的感觉已经失去了，我已经不再爱他了，跟这样的人我已经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我没有办法跟他过一辈子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在一个高速公路上自己开一个出口，我们自己，我要出来了，这条路我开不下去了，我自己出来。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恩典够我用，靠着主耶稣得胜有余，这些话好像不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个好像只应用在这些圣徒保罗这些伟大的人当中。这圣经的话语，这些话语对我的生命来讲不是一个真实的，或者是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需要靠神的能力活出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容易的道路，我们常常选择我们本性所喜欢的道路，我们没有学习靠着主耶稣我怎么得胜，靠着主耶稣我怎么胜过，我怎么样能够跟保罗一起说，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当中是够我用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能离开了我，你们不能。可是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一句很相似的话。保罗是，我们知道保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使徒，因为他是上帝所特别拣选外邦的使徒，他写下了13卷的新约的书卷。那我们可以说他的新在新约里面的写作超过其他所有的使徒，而且他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听到一些人所不能够听到的这些隐秘的言语。而且保罗曾经自己讲出来，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那些最大的使徒我并没有一件在他们之下。而且保罗他自己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不知道今天传道人在台上敢不敢说，你们要注意听我讲道，因为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大概不敢这样讲，但是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你们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夸你们说方言吗？我说方言比你们更多。所以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我们实在是非常敬佩他，非常羡慕他。可是他讲到他自己能力的源头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主耶稣说，离开我你们就不能。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所以从两个角度，但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不难发现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个持续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要与人同住，上帝要住在人的中间。从创世纪里面，你看到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行走，跟亚当夏娃有一些的交谈，跟他们有一些的来往。所以从创世纪第一对人类的家庭里面，就看到上帝与他们同在。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带着什么？约柜。上帝要他们建造一个约柜。那如果你去读你熟悉这些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你知道以色列人那段时间他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地，所以是在一个旅途当中。他们在旅途当中是不可能建一个圣殿的，对不对？因为是在漂流当中，所以他们就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怎么样？当他们要搭帐篷到一个地方，神的引导说 OK， 今天晚上在这里搭帐篷的时候，他们怎么搭？如果你去看圣经，他们第一个先把会幕建起来，先搭会幕。搭了会幕之后，以色列12个支派，每3个支派按照指定的位置，东南西北每个方向3个支派，然后会幕在中间，这个象征上帝的同在。所以上帝的同在在创世纪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摩西五经其他的经卷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进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我们知道从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曾经建造过3个圣殿，而以色列的男丁一年3次必须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朝见上帝。圣殿象征上帝的同在。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上帝与人同住。我们看到启示录，在新耶路撒冷，神自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光照，对不对？不用其他的灯光，神自己与人 同在。所以我们从整个圣经你可以看到一个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要与人同在，上帝要与人同住，上帝要跟人有一个亲密和谐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圣经让我们很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可惜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产生很大的后果，就是把所有的全人类带到罪的里面，而且被赶出伊甸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偷吃别人家水果的经验。我在小时候，我们家隔壁是个农田，我们这些小孩子不一定爱吃，但是我们跑到农田里面把人家那个芋头拔起来，然后那个农夫就来追我们，我们就用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力气逃命。我想今天如果你到隔壁家去，你比如说你隔壁家种了水果树，你去摘了一些水果没有告诉他吃了，被他发现了，好了，押送到法院去判决，请问会不会判死刑呢？大概不会，没有那么严重。那为什么亚当夏娃只是吃了果子那么严重，把人带到罪的里面，自己被赶出伊甸园？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人这个亲密和谐的关系，因为人单方面的犯罪被破坏了，这个是罪的严重性。所以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心意要跟人同住，但是因为人单方面的犯罪，这个关系被破坏了。所以这个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就需要重新接上，需要重新和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16节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已经破坏了，因为人单方面的犯罪破坏了，没有办法再和谐了，没有办法再同住了。怎么办？神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什么？把这个破坏的关系重新修复，重新让人跟上帝可以和好。所以这个关系和好之后，我们就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而这个福分的中心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就是永永远远与上帝有一个亲密和谐和好的关系，这个是永生。所以福音的中心不是不要下地狱，不是不要受到地狱的刑罚。今天我们如果带着公益主义的这种心态来接受福音，而信了之后又觉得说我已经够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参加过音乐会啊？去音乐会的时候买票，买了票之后你要去干嘛？没人管你，对不对？对不对？他不能够说你待在这里等，不行。你只要买了票，有时候甚至是在网上买了票，买了票之后我爱干什么他管不着了，只要入场的时间我到那个地方把票给他，我就进去了。所以有一些人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接受福音的时候，他觉得反正我有票了，以后我上天堂我肯定能进去，现在我要干什么随便我。如果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心态，他肯定没有长进的动机，他肯定不会觉得需要长进。这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心态是这样。那么上帝跟人的关系，我们讲到说上帝跟人的关系好像树跟枝子的关系。当一个枝子脱离树的时候，如果你做过这样的实验，你把一个枝子从树上扯下来的时候，那个枝子并不会马上枯干，对不对？刚采下来的时候上面的果子还在，上面的树叶还很青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定枯干。那么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从外面的生活形态来看，好像我们离开上帝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我们还是照样生活，照样工作，照样结婚生子，我们照样享受人生，甚至我们好像也能够行一些的善。所以从这些来看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我们在改变自己的生命或者改变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你就发现你没有能力。我们在每一年岁末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喜欢聚在一起，大家有一些新年的愿望啊，这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即将要来到了，我们有一些的愿望，那么弟兄姐妹交流。有一些人可能是要把这种常常习惯的坏习惯改掉，常常迟到的坏习惯改掉，有些人可能是把自己乱讲话的坏习惯要改掉， 有些人可能是希望这一年当中多一点时间陪陪孩子，陪陪配偶，有些人可能是希望在孩子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父母的一个榜样。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些愿望在那里，可是一年一年过去，每一年新的愿望带来新的失望，所以一年一年过去，到后来我们也不发愿望了，反正愿望不能实现。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都觉得对自己很灰心，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们对改变自己感到疲乏无力。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享受婚姻，你进到婚姻里面，你觉得非常感谢神给我进到这个婚姻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够享受到幸福的婚姻，连维持婚姻都感到没有能力，有没有觉得？甚至有一些人连挽回婚姻都觉得没有能力。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么缺乏能力，我们竟然没有发觉，这个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用神的旨意跟我们的现况来比较，你就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在遵循上帝的旨意上，我们实在是缺乏能力，我们实在是有能源的危机。那么政治人物对于改变现况比我们还要敏感，我们好像就这个样子，对自己也不太满意，但也过得去，然后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可是政治人物很抓到人的心理，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美国参议员，他知道美国人对现在的共和民主两党互相僵持不下的这种现况感到厌倦，感到疲乏，所以他提出一个口号，改变 change 讲多了美国人就相信了，所以那一年他就选上了。所以政治人物对于现况的不满，对于现况希望能够求新求变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比我们基督徒还要来得敏锐。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你对自己现在属灵的光景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上帝所为你安排的吗？你是不是想要改变现况，但是你感到疲乏无力，甚至对自己感到失望？不要忘记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而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以不管过去你曾经跟上帝有怎么样亲密美好的关系，也不管你过去的生活怎么糟糕，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现在是不是跟上帝这个能力，这个圣洁公义的源头连接在一起，而且是时时刻刻连在一起。如果没有的话，你会疲乏，你会无力，你会枯干，这个是必然的现象。就好像一个手机没有电了，你要叫他怎么办？一个车没有油了，你要叫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主耶稣，我们就缺乏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主耶稣为我们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同时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时时刻刻需要上帝话语的光照，小至个人家庭，大至整个教会，整个社会国家，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话语时时刻刻来光照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话不敢明说，我帮你们说出来。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信上帝好像很不上算，好像我们很吃亏，上帝很占便宜。怎么说呢？因为你信上帝之后，你去上初信造就班，他们就告诉你每一天要读圣经，你这个时候啊，后悔了，当初不讲讲清楚，信主以前不讲清楚，信主以后又要读经，又要祷告，又要奉献，又要侍奉，哎，这么麻烦。我们都好像觉得我们早知道晚一点信主，快要死的时候信主，那就最上算了。我们信得太早，好像很吃亏，我们觉得上帝怎么这样就占了我的便宜。那么我们甚至会想说，哎，算了，我这个人平生无大志，我也不想要到天上得什么奖赏，我到天堂去卖门口扫扫地就好了。所以那什么读经祷告侍奉这些东西，哦，算了，我反正我只是平信徒嘛。所以有一些的问题就常常出来说，信了主耶稣就好了嘛，干嘛每一天非读经不可，干嘛每天都要读圣经，好像变成一个规条。当我们问这个话的时候，就好像说，哎，做人就好了嘛，干嘛每天吃饭。主耶稣他在回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其实把这个话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也念过，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身体的层次需要食物的供应，但是我们灵性的层次需要上帝的话语来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进到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里面。今天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对不对？是上帝，是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同样，今天不是上帝的话语需要我们来读，而是我们需要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如果不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够长大。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吃的问题，中华民族比其他的民族都来得更敏锐。这个方面我们对吃，所以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的执政者很聪明，很知道这个原理。老百姓你什么东西什么自由都不给他没关系，你给他没饭吃，他就要起来造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吃的这个需要把他照顾到，否则我这个政局不能够稳定。那我们还有一个俗语讲到说，人是铁饭是钢，所以我们需要吃。我们甚至我们离中国城比较远，我们偶尔跑到中国城去吃一顿家常口味，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但是如果一天不吃饭或者一餐不吃饭，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有些基督徒常年累月不读经，没有读伤上帝的话语，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属灵的生命正在挨饿，正在疲乏软弱无力当中。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事情上我们很清楚，可是在灵性的领域里面我们好像很模糊不知道。那也许你会说，那我不是已经是基督徒已经得救了吗？我已经得救了啊。但是不错，一个得救的人在地位上已经是圣徒，可是他在真理的之上可能是糊涂，可能是很错误的，可能是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下一章，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建造教会，上帝把一些的恩赐赐下来给教会，让这些恩赐摆在一起，是为了要建造圣徒，建造教会，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建造，我们可能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容易被人欺骗，被人掳走，甚至就相信异端去了。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一个在属灵上生命没有长大的基督徒，他像一个婴孩，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没有什么长进，他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这个人可能信主很多年，你问他，他的对圣经的了解跟信主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上帝的话还是魔鬼的话还是人的话。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下面一章，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管是以弗所书是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明白真道，更多进到完全的地步。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上一个婴孩或者是小孩子上战场，除了这些伊斯兰的这些激进分子有可能把小孩送战场，我们是不可能把孩子送到战场。为什么？因为他连自我防卫的能力都没有，他怎么上战场？所以一个在属灵的知识上没有增进没有长大的孩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缺乏自我防卫的能力，当他遇到攻击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那么你说上战场上战场，你说我并没有在打仗啊，为什么要老提战场呢？我天天除了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孩子老板同事同工打仗以外，我并没有跟谁在打仗啊。但圣经告诉我们，在属灵的世界当中，我们是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就算你没有意愿，就算你不想进到战场里面，你已经被推上战场了。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战争。在2000多年前，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 我们在一场战场当中，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肉眼可见的世人，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人，是这些堕落违背上帝旨意的天使，这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你就算你采取消极的一个状态，你还不能避免你在这个战场当中。而且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那里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当然是他攻击的对象。那些被掳到他国度里面的人，这些不是他要攻击的对象。我们进到上帝国度的人，我们是他攻击的对象。所以怪不得你看到我们在家庭生活，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实践，在我们对 圣道的认识上，我们不断的受到一些攻击，受到一些破坏，我们还不警醒吗？我们是在一场的战争当中。那么请问魔鬼用什么来攻击信徒呢？我们想到魔鬼的时候，常常受到中国这个聊斋这些小说的影响，我们认为魔鬼攻击我们可能就躲在黑暗当中，等到我们经过的时候突然跳出来青面獠牙吓我们一阵啊。从圣经来看不是这样，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魔鬼做工的一些轨迹。魔鬼做工的主要方式就是混乱上帝的道。你看到上帝吩咐亚当夏娃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的吩咐在先，可是魔鬼的策略是什么？播种怀疑主义，上帝说哒哒哒哒怎么样，然后魔鬼说的话是上帝启示真说，哎，对上帝的话语产生怀疑了。所以魔鬼的策略很聪明，他用怀疑上帝的话语作为他攻击的策略，然后他挑战上帝的权威，上帝怎么样讲亚当夏娃就怎么听从。他们所认识所建立他们信仰的权威基于上帝的话，哎，魔鬼另外设立一个权威，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哎，跟上帝打对台，上帝说必定死，他这里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之后又带领他们怀疑上帝的动机，哎，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吩咐啊？上帝一定是怕我们跟他平起平坐，跟他同等。所以你看到人类的堕落从哪里开始？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开始堕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堕落是从对上帝话语的动摇，对上帝话语的怀疑开始堕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当中，魔鬼一直在历史当中用不同的主义学说混乱上帝的道。在初期教会，你看到新约的圣经，你看到初期教会他怎么去混乱上帝的道，他借着律法主义，有一些信徒告诉其他的人，你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守犹太人的所有这些规矩，包括要守割礼等等这些，如果你不守这些，就算耶稣为你死，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你还不够。所以借着律法主义，所以当你对这个认识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保罗为什么这样有爱心的人在这个教义上是这样的严厉，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妥协，因为这个是混乱上帝的道，绝对不能妥协。然后你也看到在早期的教会里面，诺斯底主义怎么样进到教会的里面，认为人最重要的是灵魂，这个身体不重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要追求那个最高的知识，所以他们把人分成属灵人、属魂人、属体人，然后他们认为最高的就是属灵人，属灵人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他们追求那个智慧，他们是最高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又带出来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纵欲主义就说那身体既然不重要，那就随便享乐了，反正这身体不重要嘛，灵性比较重要，然后就带到纵欲主义。另外一种是禁欲主义，既然这个身体是我灵魂的监狱，既然它对我的灵性有一些的搅扰，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克制它。所以他们禁戒吃一些的食物，禁戒人婚姻嫁娶。所以你看这些是在初期教会搅扰教会的一些。所以你当你去看新约书信的时候，你不难看出写信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宣告真理，所以针对教会在真理上的一些混淆、一些迷糊，对他们有一些的装备， 然后对他们有一些的指证，把真理指明出来。第二个是告诉他们，你既然进到这个真理的里面，你要活出一个与真理相称的生活。所以你去看新约书信，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大概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道真理，真理的宣扬，第二个是鼓励信徒要活出与这个真理相称的生活。那么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七封书信里面有七分之五的教会是受到责备的，也就是说有五个教，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是受到责备。那他们为什么受到责备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多数的教会是受责备的，因为七个教会有五个受责备，所以大部分的教会在主耶稣的面前是受责备的。为什么受责备呢？如果你去看的话，也是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真理上妥协，在真理上没有站立得住，第二个方面就是没有活出与这个真理相称的生活。比如说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是离弃起初的爱心，比如说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你从这个方面去看新约的书信，去看启示录，你就看到教会在这两个方面要警醒要注意，就是在真理正道上的传扬，还有就是在生活上。那么你说这些都已经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请问魔鬼今天用什么来混乱上帝的道呢？如果你有一点研究的话，你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调查，就讲到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的主张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神性。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些电影或者一些电视剧，包括星际大战，你就发现里面有新纪元的影子跟味道在里面。他讲到每一个人你有神性，你应该要发挥你的潜能，把你的神性发挥出来。所以你去看到很多的电影，他会鼓励你发挥你的潜能，甚至有一些他故事的结局有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结果出来，这些都带着新纪元的色彩。而美国曾经做过调查，美国的成年人当中大概有 20% 的人多多少少有新纪元的思想，新纪元的思想已经进到许多人的心中。而这些新纪元运动的一些跟随者，甚至在一些场合里面大声的喊叫，我就是神，我就是神。所以这一些思想进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那么另外就是相对主义，对我们特别对我们当中年轻的一代来讲，相对主义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同性恋是错，你不能说这个是错，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还有一个真理的相对论，就主张没有普遍的绝对真理。而我们知道，我们从整个历史的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后现代的时期，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特别是对年轻人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所以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网上看的文章，或者是他接触的朋友里面，后现代的思想已经进到他的里面，已经在影响他，不单是信主前，在信主之后也继续影响他。所以我们反对任何的权威，圣经有最高的权威，这个听了就特别反感，反对任何的权威，而且反对绝对的真理。你说同性恋是错，那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他的看法是这样，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我们彼此尊重，没有谁的看法比谁的看法对，没有谁的看法比谁的看法好，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那么请问你认识到这些挑战吗？面对这些挑战，如果我们还不从上帝的话得到智慧能力的话，我们能胜过这些挑战吗？如果你觉得能，那可能你太高估你自己，或者你太低估魔鬼。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能力，我们不但要与上帝连结，我们要熟悉上帝的道，我们还要依靠圣灵。那么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工作，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最大的工作，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启示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写下新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手上有的这个新旧约圣经，是圣灵启示先知使徒所写下来。那我们看到圣灵赐下圣经，而且还在历世历代以来继续不断呼召人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圣灵 上帝赐下圣灵，圣灵启示圣经，赐给我们手上的圣经，上帝又在救恩的历史当中把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人，把基督的救恩施给他们，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这个重生的新生命，而且让他们能够学习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让他们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注意看圣经这个地方，他没有说圣徒的果子，他没有说你们圣徒，你们要结圣徒的果子，不是，这个地方是讲圣灵的果子。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圣经，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没有。如果你去看，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要在所有的圣徒身上做一件奇妙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刚才讲到在家庭里面有冲突的这些，你要克制人的血气，你要不让你的情欲来掌管你，你必须要让你的生命让圣灵来掌管。圣灵的掌管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一切依靠圣灵。我们得救依靠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得救以后也依然依靠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没有责任。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曾经很困扰我的事情，我不知道困不困扰你，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这两个方面到底怎么平衡。好像有些地方我们看到很明显是上帝的主权的作为，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又看到上帝追讨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对整个圣经新旧约很平衡的去看，你看到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不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世代里面都有我们的挑战，我们在每一个世代里面要跟随主有我们的挑战，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行出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能力，否则我们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属灵的能力？第一个就是与上帝连结，我们要时时刻刻与上帝连结，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第二个，我们要熟悉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继续不断光照，继续成为我们得力的源头。第三个，我们要依靠圣灵。所以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所以刚才讲到家庭的例子，如果靠着人自己的血气，即使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血气很容易我们就发脾气出来。可是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得到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胜过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欲。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你愿意人从你的身上看到神造你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吗？你愿意人从你身上看到主耶稣那个美好的生命吗？你需要从上帝那里支取源源不断的能力，而且是每一天支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唯有与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上帝连结，我们才能够得到属灵能力，能够在这地上活出一个讨你喜悦、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主，我们在过去曾经有